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23首诗《终南别业》，王维。 终南别业，王维。江水破花刀，万家南山水。现来未读安心书空竹地，现得书为江气竹康迎起时，我人蝶林梢淡桥无还期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